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77集。 李寻从医院离开，来到会场外李兰晕倒的地方查看。已经7点多了，可冬日天亮的晚，加上这几天都是阴天，周围还是一片昏沉。行政楼左前方有个自动贩卖机，现在假期没人用，机器关着。李寻走过来，抬头看到自动贩卖机上方装着一个不太起眼的监控。校值班室的保安刚刚起床，一看这破天忍不住皱眉，因为今年有比赛，他休息的时间也往后延了，这让他很不爽。他刚要洗漱的时候，被拍门声惊得一跳。他去开门，看见外面一个高个子的男生，脸色阴沉，满眼血丝。保安刚要问他是谁，就听男生低沉的声音说： 我要昨天的监控录像。 保安不满了，说： 你是哪儿来的学生？横冲直撞的，这是要造反呀！你老师在哪儿？给我叫你们老……哎呦！ 他话没说完，猛然感觉肚子一痛，直接跪到地上。 我要昨天的监控录像。 保安疼得站不起来，他干脆直接自己到电脑前，只摆弄了一会儿，就调出了昨天会场外的监控。监控画面色调暗沉，像永远洗不干净的抹布。保安很愤怒，觉得该干点什么来处理一下刚才的事件，可他又没什么动作，因为他敏感地觉得这个沉默的男生已经有点失去理智了。会场正在比赛，刚巧是方志敬的小组在做演示，下面的评委组林老头坐在正中，他对方志敬的印象不错，正在跟旁边的老师夸他。李寻进会场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只有方志敬一下子看到了他。他的发言瞬间就停了，他看着逐渐靠近的李寻，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。2年前他带给他的那种可怕的压迫感又来了。那一刻方志敬甚至忘记了比赛，他在心里飞快思索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露馅了？难道那女的跟他告状了？那也不要紧，没有第三者的对话本来就是死无对证，而且大庭广众，李寻能拿他怎么样？这么一想，方志敬又安下心来，还转头示意工作人员做一下准备。就在停顿的短短几秒钟内，李寻已经上台。方志敬刚转回头，就感觉迎面一黑，左眼瞬间湿润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，淌出粘稠的液体。再来就是钻心刺骨的疼，疼到他下身一软，裤裆自然湿了。他知道出事了，但他不清楚到底出了多大事。他倒在地上，那时还尚有微弱意识，眼睛里血红一片，世界也跟着一同颤抖，血液脑浆都搅和到一起。他想嘶吼，却怕到连声音都不敢出，喉咙被死死掐着，感觉出一种被人置之死地的恐怖。之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，全场都吓傻了，直到评委席上的林老头豁然站起，冲着旁边的工作人员大吼一声： 干什么呢？快拉住呀！ 朱韵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3天后了。母亲坐在沙发里，一边喝茶一边将事情平淡地叙述给她听。因为她的语气很轻松，所以朱韵也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， 不过就是打了长假而已，气过就好了， 实在不行就退学，没什么了不起。 气过？ 母亲听得哼笑一声，缓缓道： 方志敬的左眼球摘除了。 朱韵浑身冰凉。母亲又道， 他倒是挺会下狠手，那么几下就给人打得只剩半口气。 朱韵说不出话，只是不断摇头，在心里安慰自己，不会有什么事的，肯定有原因，他不会这么突然就……母亲哼了一声， 哼，他在现场就直接被抓走了，听说昨天他姐姐死在医院了，真是一报还一报。 朱韵耳边响起嗡鸣， 你说什么？ 我说真是一报还一报。 朱韵一时间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，她回身上楼，母亲在背后说， 你去哪儿？ 朱韵不回话，脚步不停回房间拿手机，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，她眼眶泛红，手开始不停地哆嗦，又急匆匆下楼，看着母亲说， 我手机呢？ 母亲端着茶杯好整以暇地看着她。朱韵看他这气定神闲的样子，大叫起来， 我问你，我手机呢？ 母亲从来没听过朱韵用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说话，一惊之下茶水洒出几滴，烫了手，目光更厉了。 朱韵，你再跟我喊一次。 朱韵经由刚刚那一嗓子，所有的情绪都爆发了，她紧紧看着母亲， 你说让我准备公司的资料是为了拖住我，对不对？ 母亲冷笑道， 哼，朱韵，你少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不是我让他去伤人的，这事儿跟你我都没关系，这是他自己干出来的。 朱韵去门口， 你要干什么？ 他扯下衣服随手披在身上， 人已经刑拘，你要上哪儿找？现在这事儿闹大了，方志敬家里也不是吃素的，孩子眼睛被人打瞎一只，你想想他们会不会放过他。 朱韵听也不听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他必须去见他。就在他推开门的一刻，朱光义从外面进来，二话不说给他推回去，反手关上门， 你让我出去。 你哪儿都不能去。 朱光义沉声道， 这件事结束之前你就老实在家待着。 朱韵还要往外去，朱光义扬手就是一耳光， 你还嫌闹得不够是不是？ 这是朱光义第一次打朱韵。他们家都是知识分子，不管话说到什么份上，父母从没动手打过孩子。母亲在一旁看了看，忍不住过来拉住朱韵，冲朱光义道， 哎呀，你说归说，动什么手啊？ 朱光义神色严肃，语气严厉，训斥朱韵， 你也不小了，分不清事情轻重吗？这是小事吗？人家孩子一只眼睛没了，后半辈子都被毁了，你还听那个混蛋说话？ 朱韵大吼， 他瞎不瞎死不死跟我没关。 朱光义又是一巴掌，母亲没拦住，朱韵被扇得结结实实。他皮肤白嫩，对外在的冲击十分敏感，这两个耳光打得他半张脸都肿起来，眼底透着血丝，可他还是强撑着，始终不让眼泪流下来。 那他的未来呢？ 朱韵抬眼，双目赤红的质问， 他也还是学生，你们怎么没人想想他的未来？ 朱光义暴喝， 他做出这种事还想要什么未来？ 朱韵摇头， 你错了。 他压低声音， 这里所有人的未来都比不上他的，包括我。 朱光义被他顶撞的眼神气得怒火中烧，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 母亲也在一旁帮腔， 朱韵，你怎么能这么不听话？父母含辛茹苦把你培养大，不是为了让你这样是非不分的。 朱韵转向他， 我不听话的时候多了，我还会抽烟呢，你知道吗？ 母亲目光一冷， 你说什么？ 朱韵目光毫不退缩，完全豁出去， 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吗？就在你和方志敬把刘小燕逼走的那天。 母亲瞬间僵硬，她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出，那么早年的事情 竟然还被朱韵记着。朱韵的声音透着孤注一掷的颤抖，咬牙道： 所以李寻就是杀了方志敬，我也只会替他鼓掌。 母亲再一次惊呆了，她第一次在朱韵面前哑口无言。朱光义听不下去，也不跟他废话，抓着他的胳膊往楼上走。朱韵拼了命挣扎，可哪有朱光义的力气大。朱光义给他推进屋里： 你给我好好反省。 母亲紧跟上来： 先别锁门，我在里面看着他。 朱韵被关了4天，母亲真的实打实的看了他4天。朱韵什么都不吃，他使尽一切方法想要出去，可朱光义除了3餐时间以外绝对不开门。最后朱韵甚至想要从窗户跳下去，母亲也不拦，坐在沙发里看着他。陪朱韵熬过了这么多天，母亲的眼睛也透着深深的疲惫。 朱韵，我不知道你对以前的事那么挂怀，但妈妈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觉得你为了见那个男孩甘愿让爸爸妈妈痛苦一辈子，那你就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